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93章，危险尽头。一想到那颗追寻已久的镇魂石又参与此事的可能，江瑶的身体开始不住颤抖起来，凛冽的寒意瞬间笼罩上全身。夺魂，制造傀儡亡灵，还组建不死军团，串联而起的逻辑线背后隐藏的，或许正是他追寻已久的幕后阴影。如果剥夺受害者半数魂魄，并制造成可控傀儡亡灵的真的是四妖，那么也就是说，镇魂石就在司幽手上，而他正是害死萧远的幕后凶手。 江瑶，你怎么了？ 似乎是注意到了江瑶的异样，陆星月不由地停下了脚步，诧异地问道。 不，没什么。 江瑶压抑着汹涌的心潮，声音有些低沉。 只是没想到，这个司幽竟然有能力剥夺魂魄。 这点嘛，其实我也挺意外的。根据我之前的情报，他应该没有这样的能力才对啊。 陆星月嘀咕道。 不过我们先前在地牢时也听见了守卫说，他们身边最近出现了个穿斗篷的神秘家伙，我猜可能和那家伙有关系吧。 穿斗篷的家伙？ 江瑶一愣，抬起了头。 难道说？ 但现在的一切啊，还只是猜测，目前最重要的还是尽快离开这里。 陆星月说着，看了眼手中光芒渐隐的焰火光珠，脚下不由加快了步伐。但很快他便发现前方竟然出现了一丝光线，似乎这条曲折的隧道终于到达了尽头。 是出口。 一见到前方忽然柳暗花明，两人遇见疲惫的精神顿时为之一振，忙不迭地加速攀爬了起来。随着光线的越来越亮，一个明显的洞口顿时展现在了两人面前。然而就当胜利在望之时，江瑶却忽然发现前方已率先到达洞口的陆星月却猛地刹住了脚步，一下子僵在了那里。 陆星月，你怎么？别出来，快回！ 嗡的一声，剧烈的耳鸣如同一颗炸弹在江瑶脑袋里轰然炸响。就在那一瞬间，江瑶感觉自己像是被一股无形的巨手紧紧地擒住，无法说话，难以呼吸。眼前看到的只有陆星月那开合的双唇，紧接着他便和陆星月一起被双双拽出了隧道。冰冷的气息顺着双手逐渐蔓延至周身，江瑶大口喘息着跪倒在地。然而那股窒息感却无论如何都挥散不去，模糊的视线中他发现自己周身渐渐爬上了一层冰霜，而在视线的前方他看到一个身着长袍的男子正站在这条古老甬道的不远处，冷漠地俯视着他。 哼，真没想到你们竟然进了泉眼，难怪那个不祥的家伙拼死也要混进我皇城。 低沉的声音从前方响起，说话的正是面前的这名长袍男子。 不祥的家伙，难道 好久以来这里了。你是谁？ 江瑶惊讶不已，他看着这名陌生男子挣扎着想要爬起身，却发现自己无法动弹分毫。哼，那男子看着江瑶，并没有理会对方的疑问，而是将视线移向了一旁的陆星月。江瑶这才发现，此时的陆星月并没有像自己那样被冰霜所禁锢，而是就那么呆立在原地，脸上一副五味杂陈的表情。 思悠， 陆星月盯着长袍男子的脸，半晌之后吐出了几个字：“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还问我为什么？哼，原因你心里最清楚，不是吗？陆星月。思悠注视着陆星月的神情，似笑非笑地说道：“按照我们先前的约定啊，你应该带他去的不是这里吧？” 约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江瑶惊讶地看向身旁的陆星月，却发现对方沉默着别过了头，根本不敢看向自己。 哼， 你还不明白吗？我与他做了笔买卖，而买卖的商品则是你。活死人江瑶。 思悠冷笑道：“ 从你们进入九泉寨城的那一刻起，你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眼皮子底下，或者说就是按照我原定的剧本在进行。只是原本以为他会按照约定那样将你带来我的身边，却没料到中途变卦，把你带去了九泉泉眼。这当中到底出了什么变故呢？” 思悠阴沉地说着，有意无意地看了眼陆星月手上的星旋盘， 而陆星月则依然一言不发地低着头，只是拿着星旋盘的手又微微握紧了几分。 陆星月，他说的该不会是真的吧？ 江瑶难以置信地看着陆星月。 难道你一开始接近我，把我带进九泉寨城，就是为了把我卖给思悠？我…… 陆星月咬着牙，似乎想说什么，但终究还是垂下了视线，沉默不语。 哼，不过嘛，虽然你把人带错了地方，但好在从结果上说，你还算是完成了我们的交易。 陆星月似有轻笑着对着陆星月伸手一扬：“ 过来吧，把这小子交给我，作为交换，你想要的那个消息我可以告诉你。这不也是你不惜冒险也要来到幽冥界的原因吗？” 陆星月猛地抬起了头，瞳孔中隐约出现了一丝动摇。只见他沉默了片刻，随即忽然迈开脚步，一步一步走向思悠。站住！陆星月，给我把话说清楚！ 江瑶大声质问着。他怎么都无法相信，先前还与自己生死与共的同伴，竟然是一名背叛者。 你之前从鬼差手里救我，和我费尽心思找寻龙骨钥匙，难道这些都是假的吗？ 哼，龙骨钥匙吗？陆星月，难不成你还没告诉他真相？ 思悠的冷笑再次传来。陆星月站定住了脚步，他转过身，面无表情地俯视着江瑶。 那双美丽的金银异瞳此时却如冰山般冷漠。龙骨钥匙，我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找那东西，因为这钥匙自始至终都在我这里。卢星月说着，从怀中摸出了一把闪烁着绿色荧光的晶莹物件。这难道就是？一见到那把造型古朴的钥匙，江瑶的脸色一下子变了。没错，这就是龙骨钥匙，也就是说，先前我用星旋盘追踪的，根本就不是这玩意儿。陆星月语气冰冷，之前告诉你的那些理由，都是为了骗你进城而说的谎，谁让你那么天真，轻易就相信了我这个陌生人。现在交易既已完成，我很快就会离开幽冥界，而你就继续留在这儿吧。 为什么？ 江瑶颤抖地盯着陆星月，愤怒的双眸隐约弥漫上一层血色，似有若无的妖气也开始在其周身悠悠闪现。 告诉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子悠眯起眼，似乎对江瑶的反抗有些意外，他微微扬起手，手心开始泛起透着杀意的寒光。但就在此时，他的胸口却忽然传来一阵刺痛，那股不安分的红光再次隐隐浮现在他的长袍之下。怎么回事儿？他怎么突然砰的一声，沉闷的打击声从前方响起，思悠胸口的刺痛顿时消散下去。他抬起头，却发现此时的陆星月已狠狠地一拳打在了江瑶的怀中。 陆星月，你…… 江瑶剧烈地咳嗽着，周围的妖气顿时消隐，只觉得一股昏沉的倦意涌上脑袋。 我刚才就说过，你太天真了。 陆星月低沉地呢喃着，抽回了手。为了我最重要的那个人，我可以出卖一切，更何况是你。 你…… 江瑶喘息着，他感觉力量正慢慢从四肢流逝，模糊的视线中，他似乎隐约地看到了陆星月那双看似冷漠的瞳孔深处，似乎流转过一抹别样的情绪。但还没等江瑶来得及看清，他的意识便悄然断线，最终只能无力地倒在地上，昏了过去。 哼，多此一举。本来还想让那小子尝尝苦头呢。 思悠冷冷地瞥了眼昏迷的江瑶，随即散去手中的寒光，挥手打了个手势：“ 阿仁，把他带下去。” 很快，两只骨雕出现在了江瑶身边，一左一右地架起昏迷不醒的江瑶拖了下去。 我已经做到了我约定的事儿，接下来该兑现你的承诺了。 陆星月看着缓缓走进自己的思悠，言语冷淡而疏离。 那个人到底在哪儿？ 哼，该告诉你的我一定会告诉你，但在那之前，希望你能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思悠站在陆星月面前，微微俯身贴近对方的耳畔，冰凉的手指拂过陆星月那双美丽的金银异瞳，一路沿着他那干净的脸颊缓缓向下，掠过清瘦的下巴，扫过分明的锁骨， 最终定格在了陆星月心跳的位置，而陆星月则在此过程中依然冷漠地看着思悠，没有回答，也没有后退半步。多么漂亮的眼睛啊，如此美丽而强大的阴阳眼，在那群愚蠢的人类口中却变成了带来灾难的象征。那个世界根本不配拥有你。思悠注视着陆星月的双瞳，话语中透露着某些危险的气息。我最初对你的邀约，你就真的不考虑一下吗？与其追随那个抛弃你的义父，还不如跟着我。话说一半，思悠的脸色忽然微微一变，他低下头，只见一把不知从何而来的锋利钩索正缠绕在自己的喉间，而掌控钩索的正是面前这名拥有金银异瞳的青年男子。同样的话，别让我再说第三遍。陆星月慢慢抬起头，凶狠的视线中锋芒毕露。我义父究竟在哪儿？